第四集，陈思佳瞪着眼睛问：“ 谁让你订的酒店？” 许苏将行李放进后备箱，冲陈思佳笑了笑：“ 我替你订的，枝江北路上的喜来登，离老板这儿挺近的。” 陈思佳自己拉开许苏的车门，对着一车烟雾皱了皱眉：“ 怪不得傅律器重你，倒是挺贴心的。” 许苏也不好意思熏一个姑娘，赶紧用力挥了挥手，驱散车里的烟味，说：“ 谈不上器重吧，我就是个搞后勤的，想老板所想是我的本分。” 陈思佳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，坐上了车。春天的雨忽晴忽堕，他们上车之后雨就明显小了。许苏把车窗全部打开，驶过排排冠大阴浓的香樟树，穿过温雨金亭内一片辛辣的芳香。陈思佳上车后，不经许苏允许就擅自翻他的东西。他从手套箱里翻出一本《金刚经浅释》，七八成新的样子。陈思佳信手翻了两页，里面全是急趋熬牙的佛理佛气的话。 你大学都没毕业，还看得懂《金刚经》？ 就是看不懂才要浅释吗？ 许苏瞟了一眼那书，继续目视前方。 正好书城打折，随手买的，随便翻翻。 陈思佳的手仍不闲着，又往里面摸去，摸出一本已经翻烂了的国家司法考试大纲。许苏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手，一把把书夺回去，竟似被捉赃的贼一般尴尬又结巴地说：“ 也是随便看看。” 陈思佳冷哼一声，不再说话。这大明星明显比来时阴沉多了，许苏明白人家姑娘为何心情不好，没敢说破，也不便搭腔，伸手打开车载音响，里头传出一首她爱听的歌。那是许苏大学那会儿喜欢的歌手，歌词带感，唱的是仗剑天涯，以梦为马，唱的是清澈高远的世界与永不凋零的春天，字字不羁，句句放浪，招人羡慕的紧。陈思佳主动搭话：“ 歌挺老的。”“ 我这人念旧。” 许苏点点头，听着音乐就来劲儿了，跟着一起唱：“ 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。” 许苏今年27，半大不小的年纪，五官单拆开看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，一旦拼凑到一起，整张脸顿时惊艳起来。他的声音也跟长相风格一致，特别干净清亮，仿佛揉不进一点俗世的杂质。这种无与伦比的特质被不少认识许苏的人简单粗暴地归纳为少年感。“ 许主管，想没想过出道？” 陈思佳坐副驾驶已经盯了许苏半晌，突然说道：“ 你这形象绰绰有余了。”“ 我能干什么呀？唱歌还是拍戏啊？身无长技，吃不了这碗饭。” 许苏没少被人夸皮相好，倒是从没有听一个明星这么直截了当的赞美，顿时有点飘飘然。“ 这碗饭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困难，不会唱歌的人可以是歌星，不会演戏的人也可以成为影星，只看你是不是豁得出去，有没有后台。” 陈思佳转过脸，又直直地看着许苏：“ 你有后台吗？” 许苏哈哈一笑，否认道：“ 我哪有后台呀？”“ 是吗？” 陈思佳呵地笑了一声，听起来十分不屑：“ 那你跟傅云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” 跟着大明星没见过几回面，许苏完全没想到对方会这么问，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呛着，干笑了两声：“ 哎，这要说起来就复杂了。我是他一个当事人的儿子，这些年承蒙照顾，在他手底下混口饭吃。” 许苏越解释越乱，似乎也觉得毫无必要，便往目的地的方向加了一脚油门。“ 你要是相信，就当我们是叔侄吧。”“ 我信，为什么不信？” 陈思佳把脸转向车窗，声音奄奄的：“ 不回酒店了，载我去别的地方。” 许苏诧异：“ 去哪里啊？”“下了高架，再过两个红绿灯，酒店就到了。” 陈思佳说：“ 地 B， 就去那里。” DB Deep Blue S 是出了名的酒吧，听说混乱非常， 常有姑娘在里头被人下药。 不行，你不能去。 许苏没理陈思佳的要求，还照原来的路线行驶。 你一个小姑娘还是大明星，这个点儿出现在那种地方不合适。 你一个跑腿的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 陈思佳没能如愿，大明星的脾气直冲头顶，扬手就把那本金刚经潜势砸在许苏的脸上。许苏右眼又跳了一下，咬了咬牙，强忍着不跟一个姑娘发火。 我不管你，我只对我的老板负责，你要不就跳车自己去，要不就老实待在我的车里。 陈思佳对 S 市不熟悉，再加上夜深雨大，四下没有行人，下车很不安全，只好气羞羞地作罢了。他转脸又看了许苏一眼，似乎还嫌不够解气，又朝他脑袋上重重地推了一下，骂了一句 奴才。 许苏猝不及防地被人来这么一下，险些一头撞向自己那边的车窗。他没动气也没还手，还开着车呢，这么纠缠太危险。安全把人送到喜来登，许苏先下车，替陈思佳取出了后备箱里的三个满当当的行李箱，却迟迟没动。他一会儿抬头看天，一会儿又低头看车，装腔作势，磨磨蹭蹭地说： 哎，大明星啊，好像有点问题啊。 什么问题？ 陈思佳等得颇不耐烦，冷着脸朝许苏走过去。刚到人跟前，许苏突然一拍脑门，说了句： 哎呦，我怎么忘了这么重要的事儿啊？ 上车直接走。他故意狠踩油门，驶过一个水塘时溅起的水花足有一米多高。陈思佳完全没料到他还有这手，目瞪口呆地立在原地，瞬间就被泼了一身泥点子。几十万一件的高定当场就毁了。其实也就这个大明星不知道，军汉所的许主管是个睚眦必报的主，只占便宜不吃亏，尖钻得特别厉害。春天的天气难以捉摸，送走陈思佳后雨又大了起来。许苏刚把雨刷器打开，车子便随之发出一阵异响。他心疼地想， 这回怕是非换车不可。 军汉所的行政主管名义上一个月工资近2万，但到手其实只有最基本的那点生活费。他欠着富云县很大一笔钱，进军汉那天就约定每个月的工资悉数扣除，直到把债还清为止。傅云县其实根本不在乎那点钱，但许苏坚持要还。他拿着本子算了算，差不多10年就能还清了。母债子还，天经地义，正如许文君死的时候苏安娜对他说的， 以后这漫长的日子咱娘俩就互相亏欠吧。